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余淮啊。 有的成熟动人。 三十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宏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个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 近日，25岁的网红独立摄影师陆道森在浙江舟山失联，引起网络关注。根据了解，陆道森11月28号晚在微博发布疑似遗书的贴文，当地公安局蓝天救援队连夜在当地展开搜查，于12月1号在舟山市朱家尖东沙附近海域发现了他的遗体。陆道森的悲剧在网络上引发了很多共鸣，他经历的艰难，不少年轻人有着切身的体会。他对自己有个多元的角色定义：农村、留守儿童、山区孩子、校园霸凌的经历者、摄影创作人、独居青年、追梦的人。年轻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各种坎坷和问题，而人也正是在这样的历练中得以成长。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在社会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如何透过苦难来体味成熟？这不仅是陆道森的追问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地方，也是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杨好的长篇小说《男孩们》所表达的主题。这部小说以母与子为叙事核心，通过呈现男孩们的秘密过往和成长困境，折射出当代家庭以及年轻人和父母们、同学们、朋友们的精神和生存困境，探索了时代和个人、代际与性别、欲望与生存之间隐秘而复杂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为您介绍这本深入揭示当代人生存状况的小说《男孩们》。 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介绍一下两位嘉宾，一位呢就是《男孩们》这本书的作者杨好。杨好你好。 李雷好。 另还有一位呢嘉宾呢是编剧同时也是导演黄石。黄石你好。 李雷好。 刚开始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会以为是一个男性的作家，一个年轻的男性作者写的，但是后来我听编辑说啊是一位女孩子创作的作品啊。那么今天就请到您呢跟大家说一说哈，您作为一位女性，当初是因为一个什么样的原因使您想写这样的一部以男孩子为主角，写男孩子这样的成长历程，包括他们在成长当中所遇到的各种坎坷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男孩们这个小说整个故事进入我构思的时候是我在刚刚写完第一本小说黑色小说的时候，就整个关于男孩们的故事就开始闯进来了。 对，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哈，您的第一本小说的名字就叫黑色小说， 对， 而并不是一本叫黑色的小说，对吧？ 对，它是一个整体。就有时候文学创作是这样子的，它可能需要从一个火花然后慢慢慢慢发展成一个像烟火状的图案，就它的进程是你不可控的，有时候会很长，有时候会很短。所以男孩们这个故事其实在我的脑海里面盘旋了大概有2年左右的时间，就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动笔。到一半的时候疫情来了，就我们突然一下子都被困在了家里，然后我可能在后记中也有写到，就是我买了一块那种在补习班上经常可见的白色的黑板，然后我在这个白板上面就先写下了两个名字，李问和素伟的名字，当然在这之前可能是那艘船和这个孤独的老人，我在想这两个男孩他们究竟是怎样的遭遇能够表达我当时心里想要构思的那个 的故事，没有刻意说想要去写男孩的故事还是女孩的故事，我觉得我写的就是这一代人们的遭遇。 您在这本书的后记当中其实也提到哈，这本书的灵感来源于这种船的模型和一位老人，但实际上呢，这个船的模型的故事和这个老人的故事是直到这本书的后面后半部分才提到的，才出现的，而且呢，它并不是一个这个故事的主线。刚开始您是想表达一个怎样的故事？后来又是怎么想到李问和素维这两个人的主角的名字的？两个主角的故事又是怎样逐渐的成型的？ 其实这个老人和船的故事一开始蹦在我脑海里的时候，我没有太想它的意义。到后来，结果这个老人和船放在了一个特别不起眼的位置，就如果不仔细看的话，甚至匆匆略过，就是忘掉了这里面还有一个老人和船的故事。因为如果看过小说的朋友们可能就会发现它是关于素维的这个祖父就很久远的一个故事，而且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其实是我留了一个疑问在里边。当我写完最后就是李问和素维两个孩子各自的结局之后，我发现老人和船其实在这里面象征了一个回家的希望。就可能我在写下这个故事最开始的时候想表达的还是一个回家的希望，就是不管它过程中多么的残酷多么的压抑，但最后还是有这么一个希望在的。这个也是这个故事慢慢呈现它的状态之后然后这个希望的意义才突然出现。 那这两个名字有什么样的特别的含义吗？ 素维就我们知道在故事里是一个停滞了生长的孩子，当然他不是生理上的停滞，就是他首先所处的环境是一个和外界没有任何联系的环境，然后其次呢，他不断的在玩一款就是在他的年龄看来非常过时的游戏暗黑破坏神。暗黑破坏神这个 PC 版的游戏应该是我这么大的年龄的孩子在中学时期玩的，其实现在孩子也早不玩他的 PC 版了。 那个大概是什么年代？ 应该是2001年左右，当时那个 PC 版都是光盘类的游戏特别流行嘛，所以其实像素维这个孩子他应该玩的游戏是联网游戏或者我们现在所说的手游，而不是这种 PC 版的光盘类的游戏。就是一切的一切其实我都想在暗示素维他是一个在缓慢中停滞了生长的这么一个孩子，但这种缓慢的根源其实整本书我也想再去追求这个根源，我用他的名字给了一点点暗示，素维可能就是拔苗助长或者是快速成长或者是还有更隐含那点意思，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太快了。李问是一个一直在寻找自己的人，到最后也没搞清楚自己是谁，人生整个就是一个无可解答的一个问号。问这个字我当时就觉得哎，这个人应该就叫李问。 那到底这个小说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您简单的哈，在不透露最核心的内容的前提之下跟大家大概说一说。 男孩们这个故事其实就是关于两个男孩吧，这个男孩大家也可以理解为是加引号的男孩，一个素维一个李问，他们是生长和成长在不同的家庭。素维他是成长在这个北京郊区的一个别墅里这样的环境， 家庭条件非常的优越， 但是他是被母亲一直带着长大的，然后他一直以为自己的父亲是失踪的。然后这个李问呢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从这个二三线的城市，当然他在二三线城市也有一个看似很上进的家庭，他也是被母亲带着长大的，母亲是当地的中学老师，然后母亲一直希望李问呢能够生长为他想要的样子，比如说去考一个大城市的好大学将来可能出国留学然后慢慢进入一个非常稳定的阶级，有一份比较体面的工作，比较体面的社会名声。这两个孩子看似没有任何交集， 对， 但是呢李问变成了素维的家庭教师。当然李问这时候呢已经是做了一些事情的，这个事情最后也慢慢会在谜底中揭晓。素维和李问呢就开始变得特别亲近，因为他们两个身上都带着各自巨大的过往和巨大的这种谜团。两个身上有秘密的人会在瞬间有一种动物般的本能的亲近感。李问其实也一定程度上变成了素维母亲的秘密情人，两个男孩的遭遇在他们相识的那一刻就一层一层的剥开了。 这样的两个孩子他是有一定代表性的吗？ 我没有考虑他的普遍性或者说他的典型性，我只不过是觉得 李问的遭遇他往往是会出现在新闻上的、就是大家能看到这样的孩子遇到这样的事情，然后这样的事情引起全社会的一个讨论。但其实素维的遭遇是被看不到的，因为很多时候这样的事情是被埋藏起来，成为一个城市的秘密、或者成为一个时代的秘密。所以我当时是想写一个秘密是被大家看到的，一个是不被看到的。 您提到了那个被大家看到的这个故事的时候，实际我在看这本小说的时候看到的那个情节的时候，我是想到了一个新闻事件的。那个新闻事件现在好像还没有最终的一个结论。它是一个弑母案嘛。那么在李问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当中，也经历过那个原型的类似的情况，但是最终啊是留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光明的尾巴。您为什么要写那样的一个结局？ 这个结局其实也是挣扎修改了很多次。有时候就是在写一个哪怕是一个小长篇，你跟这些人物相处的时间其实都很长，有时候是2年多3年的样子，你其实日夜都跟他们纠缠在一起。我其实写到中间的时候自己就很崩溃，因为你会有很强的代入感在写的时候、然后写到最后我的私心吧，我不想给他这么一个看似一切都终止和结束的东西，我希望还有一些事情是不被结束的、因为有时候生活的继续比生活的结束更加残酷，还是给一些温暖的希望吧。 这样一个温暖的希望并不会让李问所面临的生活的困境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对吧？ 是的。 因为他还会继续挣扎在像北京这样一个大城市的相对来说比较边缘的位置。 对， 回到自己的家乡的时候呢，也未必会能够找到一个自己合适的位置。他寻找自己的位置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还会再继续。为什么您不想或者说是不在小说当中给出一个答案呢？ 因为我自己比较偏向的还是我希望自己是一个写现实的一个小说作者。我一直觉得我们这两年文学界可能对现实的理解太过二元化，用一个非常简单的二元对立来去解决文学中出现的所有问题，或者解决现实中出现的所有问题。比如说简单的阶层对立，简单的这种善恶对立，简单的对错对立。但世界上很多，或者说生活中很多，现实中很多问题真正触及到现实主义的时候，它并不能用二元的问题去解决所有的事情。其实看似的寻找无果，恰恰就是答案的揭晓。 另外呢，素维这个人物呢，您把他设计成刚开始他是学芭蕾舞的，是一个男性的芭蕾舞者，为什么要把他设计成有这样的一个艺术类的专长？ 就这个也跟他母亲有很大的关系嘛。因为他母亲可以说是第一代的外地城市到北京的移民。有一部分女性呢可能也有这种文艺的背景，素维的母亲一定是非常满足于这种状态，并且想把这个状态延续到自己的孩子身上的。他母亲也有在素维身上投注他未实现的梦想，那就是成为一个首席芭蕾舞演员。不管我生的孩子是不是男孩还是女孩，他把这个梦想极大的投注在了素维身上。小说作者在生活中本身就应该是一个披着隐身衣的伪装者和观察者。你其实在生活中越不被看到越好，这样的话你可以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观察所有人的生活状态。我觉得在这上面应该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是一视同仁的。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问一下黄石哈，您读过了这部小说之后，您对这部小说有个怎样的最初的印象呢？ 我一开始的那个反应其实和李雷很接近，我第一时间就给杨浩发消息，我说这个让我想起了那个案件，很知名的社会案件，然后我很兴奋，因为那个案件我一直在关注，因为它持续时间很长， 是的， 到现在也没有结果。可是那个主人公，那个弑母的主人公，就是他为什么会这样，以及他逃脱之后，他之后的那个人生，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我们这种搞创作的人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当我意识到杨好的这个选材和这样的社会新闻有某一种母题上的这个关联性的时候，我是觉得他非常的勇敢和大胆。 怎么敢涉足这样的这个驾驭这样的这样的一个题材。然后也是在看的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他打开了包括刚才说这个人物的整个中学的时代，他的原生家庭，他的大学的时代，包括他离开了他的大学和母亲，到了北京之后他成为他者的那一系列的人生经历，是让我觉得非常精彩的。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我们说某一种现代病的时候，很多人都有逃离自己的家乡，逃离自己的原生家庭，成为他者的这样的一个内心欲望的驱动。小说恰恰把这样的一个男孩放在了这样的一个戏剧性里面，让他可以去完成这样的驱动。完成这个驱动之后，他真的成为了他者，他怎么开始他的生活？就是杨好他没有用那种特别通俗的情节剧的那种小说的方法，让我们看到人物和所谓的戏剧性，所谓的那些冲突，作为小说最重要的激励，再往前走。我们可以看到李问这个人物，他生命中经历的那些人，从特别重要的母亲，到就是关系特别近的水生，包括大学的这个同学，包括那个女朋友，所有这些人，这些亲密关系，他都没有真正的变成亲密关系和真正的变成戏剧性，他就像流水一样流过去了。包括他在北京的健身房也好，那个部分我特别喜欢， 我也很喜欢， 就是在北京的生活，包括他在那个地铁里面无意识的游荡，他建构的所有的关系都是一种浅尝辄止的落花流水般的关系，甚至那些关系在小说往前走，李问的人生往前走之后，我们就再也看不到这些人物了，他们就走了，他们就消失了。我觉得这是他非常敏锐的，非常准确的捕捉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某一种特质。那个戏剧性它并不像古典主义时期，它你就在这个家长里短的这个戏剧性，你来来回回就是这些人，这些人又回过头来又跟你有什么事儿，没有了，消失了就是消失了。而且人和人之间的那种沟通和亲密关系的无法完成，以及他们的心理是怎么来感受自己和周围这些人的关系，李问也好，素薇也好，我觉得他捕捉的非常的准确，也是让我这种对于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弑母案这种社会议题特别感兴趣的人，我看到了这样的议题在文学领域应该有的样貌。 一个人跟一个人的相遇可能只有那么几年，或者说只有那么几面之缘，然后可能就是从我的生活当中消失了，现实就是这个样子。这个是不是就是您刚才所说的作为一个旁观者去观察生活所观察出来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的现实？ 观察其实有时候只能观察到人，生活的现实它往往跟时代精神相关。其实就跟刚才黄石也提到一个词，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现代病，就它的病因是在哪儿。可能在这个小说里边，现代病能归纳出来很多个方面，比如说刚才说的，见到一面的人曾经有过恋爱经历，或者是有过这种复仇经历，对亲密关系的这群人，他可能只是在人生的某一点上出现，但现代社会就是这样子的，他把所有人都罗织在一个棋盘上，但这个棋盘可能从黑子到白子之间没有发生任何联系，就是一盘散棋。但是呢，看似我们又被这样一个互联网或者各种科技、各种人类文明所圈养在这么样一个棋盘上。 李问和素薇的连接啊，是李问成为了素薇的家庭教师。其实他们俩连接还有一个点，就是游戏啊。您在这本书当中也谈到了他们两个人所共同钟情的一些游戏哈。然后为什么您要把游戏哈放到小说里面，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一个部分？ 我自己首先是跟着游戏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游戏的介入现实可能也是我们现代病的其中一个病症，就是它已经无孔不入的渗透进入了我们生活中，它不再只是我们操纵的一个界面或者我们操纵的一个系统，它开始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而且它最重要的其实是影响着我们对自己的认知。就是在游戏中你是可以变成另一个我的，这个另一个我和真实的我之间这样子的一个互文关系，其实已经让我们处在就是真实和虚拟的一个边界中。那么在小说中，两个孩子是各自的代表游戏，比如说素薇是连接着暗黑破坏神，李问连接着模拟人生。 对， 这两款游戏都是曾经 我们那个时代，我是80年代、嗯、就是我们那个时代玩过的两款非常风靡全球的 PC 游戏，游戏市面上给到玩家的选择也是安慰现代人心理病的两种选择、 嗯、 一种是不停的升级打怪、 嗯、 一种是不停要住上人生最高的那个摩天大楼、嗯、娶妻生子、完成自己一个所谓成功的这种人生。那么李问和素维不停的和这两款虚拟的游戏，看似是虚拟的游戏在互相交混，但有没有可能这两款游戏也不断地塑造着他们对自己真实人生的一种选择。 对于现在的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讲，一款电脑游戏啊，不管是这种 PC 端的游戏还是手游，游戏可能会处于一种什么样的位置呢？ 就是零零后可能这种孩子玩 PC 游戏的是越来越少了，因为 PC 游戏就是一张光盘，你直接玩完这个游戏就跟电影一样，到最后一分钟就完了。 嗯， 就零零后的孩子可能现在面对的更是一种开放的没有止境的网络游戏，他的这个游戏的成长和游戏的生成是跟着你自己的年岁成长，你的真实时间累加而走的。所以我想这样的游戏其实对于现在孩子来说影响更大。因为你就变成了一个，我在现实世界每多活一分钟，其实我在游戏世界也延续了一分钟。就是游戏公司的主旨是不断要做到把游戏变得更加真实化，但是我们的真实生活却在游戏的影响下变得更加虚拟化了。这其实是一个非常讽刺的事情。 对，就像前段时间那个英雄联盟啊，当时这个全球总决选那个比赛啊，最后我们中国的那个战队叫 EDG 对啊，夺冠了以后，然后我就发现不管是朋友圈里面还是微博当中，似乎是过了一个游戏迷的狂欢节一样。 因为我自己也是王者荣耀的玩家，玩着玩着你一盘游戏赢了或者什么，其实它能给你一种真实的成就感。但是你转念一想，这种成就感又是什么都没有，因为其实你什么都没有得到在现实生活中。 游戏其实是我们这个时代，就是所谓的科技发展到这一步，这个游戏也在不停的迭代，它的那个形态也在不停的迭代。我觉得其实我们要思考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年轻人特别愿意在游戏中去体验，他愿意沉溺于游戏世界而不愿意在现实生活中跟人有真实的交流。我们其实根本上要来讨论的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游戏这个载体它吸引人的地方到底是什么。绝大多数的游戏的玩家，我们说他们那些宅男宅女，基本上就是在真实的人际关系中，真实的现实生活中，他们其实是不太热衷于这个交流的。因为我弟弟是一个这个游戏玩家，是一个宅男，一个95后，然后他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任何的什么团建然后剧本杀这种 没兴趣， 跟真实的人打交道是完全没有兴趣的。就这个世代的年轻人，他们就是觉得游戏那个里边的世界是他可以真实掌控的，且他不用花世俗生活中需要的所谓的情商沟通技能，他不需要去动用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一代的年轻人更多的是喜欢在那个虚拟的世界，他们认为更纯粹更简单更直接的在那个世界里面去塑造他们的人格，去成为一个英雄。真实的生活不给他们这样的可能性了， 因为游戏的设定是一样的，他需要付出多少的努力多少的技能去打倒一个怪物，打倒怪物之后是什么样的奖赏，这些东西都是已经被规定的，没有意外的，它是可以安全无恙的通过一个游戏的。但是现实生活中不一定如此。 这两个男孩的故事啊，可以平行发展。按照这种传统的一些叙事表达，我们可以把一个人的故事讲完之后，讲到两个人互相有连结的地方，讲他们的连结，然后可以再讲另外一个人的故事。但是呢，您在整个这个文本的叙述当中就没有选择这样一种方式，而是完全的交织交叉在一起的。 每一个文学都是有自己的祖先的，就我一直相信我还是沿着现实主义这条路在走，但是现实主义的诠释到今天是一个怎么样的现实。就我们现在的现实其实越来越不再是讲故事的现实。其实从托斯托开始，就是19世纪这种巨大的心理文学开始介入现实主义的创作之后，就人的内心的话语内心的行动和他在真实现实就是在世界中的行动和世界中的话语已经变成了一个混响体。所以我想就是在 电脑时代，或者说我们本来面临的这么一个虚构又被创造出来的时代，怎么样面对人的真实和虚拟的界面。我想用素维和理问之间的这种混响，以及他们在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的混响，甚至是他们的行动和心理之间或真或假的混响之中，去创造这样一种现实。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因为现在有很多很多的文学作品啊，也被陆续改编成这种影视作品啊，不管是电影啊，还是电视剧啊，是吧？您二位都是学这种戏剧影视文学，是吧？但是现在呢，杨好是在主要是从事文学创作，而黄石呢，主要是从事这种影视创作哈。而现在要面临着很多文学作品，我们改编成影视作品这样的一个现状。那二位认为这种文学跟影视这样的关系，到底是一种怎样的连接，怎样的关系呢？二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文学对于影视来说，它作为一个所谓的灵感库和材料库，是一个特别巨大的宝藏。因为很多时候影视的从业人员，我们擅长的是我们的方法，但是我们真的要获取一个特别好的人物和特别好的那个素材，就是我们会炒那盘菜，但是我得去菜市场买那个材料。我觉得恰恰是很多特别好的文学向我们提供了这个材料，提供了那个人物。为什么大家都爱文学改编，是因为它是一个捷径，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捷径。但是具体来说的话，文学改编成电影，它作为文学的那个素材，如果在文学的领域可能它真的很好的话，它又面临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巨大的难题，就是它怎么能被特别准确的保留它最根本的那个好的那个部分的转换成电影。 这就好难， 那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难的功课。因为这两个媒介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的方法也不一样。男孩们这个小说的那个方法，我特别喜欢它的这个美学的这个质地，但是它表面上的很多情节是给我们省略掉的，甚至是选择留白的。所以当我们我也是想过，如果我们来把男孩们做成一部需要去更大受众群能去观看的影视作品的话，我们要在冰山的上面去填补很多的可见的情节，可见的外部的情节和明确的人物的关系，这个可能是影视从业人员要去完成的功课。对于一个小说而言，如果他真的按照我刚才说的这种影视的逻辑去写的话，那我觉得他作为文学的那个价值有可能会往后退了。有一些重情节的文学，就是可见性很高的那种文学，它可能就是很容易可以被改编。但是像这样的男孩们这样的小说，它的改编难度就会变得很大。 正在上映的《古董局中局》不也是根据这个文学作品改编的吗？像因为那部小说我们节目也做过，小说我也看过，就那样的非常重情节的这种小说，相对来说好像就像您说的可能要容易一些。 是它是一个情节驱动，人物驱动，甚至就古董局中局这几个字摆出来，我就知道它是什么类型了。 对 它是一个类型驱动，它有非常强烈的这种所谓的题材和类型的属性。我觉得是那种就是很容易被改编成一个大众文化产品。但我觉得男孩们这样的小说，你如果要抓住他的魂儿，还要完成他的改编，他可能要找准他对应的电影的美学形态，他未必是一个大众文化产品。 我和黄石就是在私下聊天的时候也经常聊起来文学和电影之间的关系。就我们现在很热衷于把一个文学作品拿来改成电影，但其实很多时候就像黄石所说的美学形态，它是两种独立的美学形态，就是他们有可能能沿用同一个人物同一个故事，但他其实创造出来的是两种创作。 对， 就他们各有各自的形态所承载的东西。文学可能给电影的帮助是提供一个世界观，就是这个世界观是跟文学中的人物相连的。如果说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之后，它其实也是一个独立的电影作品，就这个电影本身也有它的审美的一些系统。我们今天可以把电影看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不再让它像兄弟一样附着在文学身边。这个可能是我们对于文学和电影两种艺术形式 最理性的一种观看态度。 刚才我们谈到了哈，男孩们这部小说他把两个人的故事这种同时并行的这种交错的这样的表达，其实在电影当中也经常会采用这种时空穿插的这样的手法。 对， 比如说我印象特别深刻，就像英国病人这种时空交错型的电影， 双线 的，对，这样的电影其实也是可以来表达出男孩这样一种结构的嘛，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啊。 是 是，就是有可能我这个结构也来源于对电影的借鉴。 对， 现在这个电影和文学之间是可以相互借鉴的。 对，我觉得现在就是尤其是在影像高度发达的时代的文学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个议题我们去看也会发现很有意思。 对，就反过来看， 对，反过来看，因为你当代的文学家，你不可避免的比你的祖先拥有更多的那个影像的这个观看的这个经验，所以有的时候这个电影的那种手法又会滑进文学的创作里面，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是的， 这是一个互相美学的影响，这是不可避免的。 没错， 因为你是这个时代的创作者，这个时代已经有了电影这样的形态，有了游戏这样的形态。 没错， 这个时代文学不能总是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完全绝对意义上的老大哥，其实这个时代创作者的祖先可能也有电影游戏，就是这样更新的媒介形式介入了文学创作中。 因为前段时间出现了这样一个独立摄影师陆道森的事件哈，那么他呢最后选择了给这个世界留下了5000字的遗书，而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让人听起来是个很唏嘘的事件。我们就考虑到现在年轻人生活可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压力啊，而且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我们这个小说当中的两个主人公，不管是素维还是李问，他们所成长的环境，他们的家庭啊，包括他们家庭中的人和家庭中的人所接触的这样的世界，也都是各式各样，而且他们的家庭呢也都是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们的成长也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李问也在寻求一个答案，寻求自己的位置。我们的年轻朋友啊，在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或者说从一个小城镇一下子来到这样一个北京的大都市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诱惑的时候，是不是又能够通过读这篇小说带来一些他们所需要的路径，他们所寻找的答案呢？ 其实我自己也在探寻中，但我想就是在所有答案的寻找中，其实寻找是很重要的。如果说大家对自己的状态处之坦然，或者说有一种强烈的不满，或者说强烈的不适感，那么可能还是要回到你自己存在本身去想一想。但其实存在这个问题本身就跟我们每个人所处的舒适状态息息相关的。 哎，黄石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我觉得我们可能更需要一种辩证法的教育，有这样冲动的年轻人吧，我身边有这样的朋友，我会为他们感到很惋惜，因为我觉得实际上他们都是出于某一种逆境或某一种困境和对自我的不满而选择走上这样的道路。可是当你真的用一种客观的辩证法的思维去看你人生的困境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只要迈过那个坎儿，你就会发现所有的困境，所有的逆境，归根结底其实对你的人生来说都是一笔巨大的财富，绝对不是一句空话。当这个顺境来的时候你可以甘之如饴，但逆境来的时候你同样可以甘之如饴，你同样可以把那个逆境变成你人生的某一种动力，变成你人生的某一种契机，这真的不是空话，跟你的阶层、你的出身、你的原生家庭的好坏没有关系。所有人都面对困境和苦难的，尤其是现在互联网的发达的和这种繁荣，大家都在把自己好的一面、自己相对完美的那一面呈现给大众的时候，以至于大家忘了生活本来的样子是什么样。 下雨了，雨停了。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另外呢，欢迎大家关注编辑部的故事的官方微博账号随时读书，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